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陈珊妮，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玫瑰，空中的梦想家，小爱爹你 UFO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副手人选备受瞩目，担任韩国瑜国政顾问团总召集人的前行政院长张善政一直都是热门人选。张善政办公室发言人黄曼兴今天指出，只要普遍大众认为张善政担任韩国瑜的副手有助韩国瑜的选情，张善政就会同意。不过黄曼兴说，韩国瑜到目前为止和张善政会谈的时候，两人谈的多半都是国政问题，除非韩国瑜有在他不在场的场合当面征询过张善政，否则就他所知，目前韩国瑜还没有征询过张善政出任副手的意愿。另一方面，传闻韩国瑜已经征询了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出任副手，朱立伦以不存在的事情回应。韩国瑜办公室发言人何庭欢今天指出，韩国瑜和朱立伦联系管道非常畅通，两人共同目标都是凝聚党内团结，下架民进党。台北市社会住宅重迁率低，市议员高嘉瑜今天质疑，2017年开始捷运连开委托出租的标案都是同一家厂商巨阳得标，而且都用限制性招标，投标金额也都十分接近底价，质疑捷运局委托出租厂商到二房东联手垄断了连开宅出租市场，用公有房舍炒作租金。高嘉瑜指出，捷运局11个连开大楼承租三户以上，共有23人，共计承租了161户。这些承租人都集中在小碧潭站、芦洲站、辛亥站，还有大坪林站4站，绝对不单纯。台北市捷运局说明，连开宅数量庞大，采民间专业单位委托招租。巨阳不动产2017年到2019年参与并且得标，过程完全遵照行政院工程会采购法办理。至于高嘉瑜质疑捷运局与租屋公司还有二房东炒作租屋市场，捷运局指出，以美和市为例，目前出租住宅151户，一般事务所396户，合计547户。如果以同一人最高承租21户计算，占整体出租户3.84%，复数租户比例低，都采公开标租。没有联合炒作的可能性。前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与陈姓女子102年结婚，他以双方分居多时、价值观差异诉请离婚，一审败诉。但是二审高等法院认为，双方婚姻出现了难以回复的破绽，而且都没有修补意愿，今天判准离婚，案子还可上诉。高等法院调查，现年88岁的徐立德与小他35岁的陈姓女子102年中结婚，104年初搬离两人住处。徐立德主张陈姓女子与自己的父母亲相处不睦，又屡屡对他情绪勒索，但他年老难以承受，陈姓女子也没有继续维持婚姻的意愿，诉请判准离婚。二审判决提到，两造分居期间，双方都没有努力修补婚姻关系的意愿，有责程度相当，准许徐立德诉请离婚。

是我的苦痛，看着我这真实的失落。哦，在内心深处可否接受，不再退缩，不再保留我的丑陋。这是全天下最完美的阵容，我和你，你和我，狂飙爱已突然变得好梦，在此刻下你完全透露。 欢迎来到两点十分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欧马克。今天呢，在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广播女神依旧去娱乐乡民了电视录影当中，所以今天的星期三来到了大家有罪的反省自己的周三告解日的时间的星期三，不知道今天又会听到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第一个小时还是一样，欢迎大家上班族543，如果你想要打电话进来跟我543一下的话，一样是这支电话0223639955 23639955。下个小时就是我们的周三告解式时间，等你来反省跟告解，说说自己最近做了什么事没有做好，或是一直以来有什么事觉得很对不起人家呢？02236399955，今天的543，D 第一位顾客，你好。 你好。 你是谁？ 我是 Cindy。 Hi Cindy， 我今天要去面试。 哦，是你第一次面试吗？ 第三次。 然后是新鲜人找工作吗？ 对。 哦，所以你大学刚毕业吗？ 对。 那前几次的面试结果如何呢？ 我第一次是对方已经找到人了，然后他没有跟我说，然后我还去了。 哈， 然后我就觉得很荒谬。 对啊，第二次嘞？ 第二次是我的回答很荒谬。 他问了你什么？你回答很荒谬。 他问我说：“哎，你们为什么会？你为什么会想来我们公司上班？”然后我就说：“哦，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想要工作。” 太老实了。那这三间公司都是同一个产业吗？ 对啊。 OK， 所以这是等一下吗？ 对，等一下。 这边祝你好运， 干巴爹， 谢谢。 有很希望得到这份工作吗？ 还蛮想的，我蛮想工作的。 那想请问一下，就是为什么会选择我们这家公司工作呢？ 要在这里问吗？ 对，为什么会选择我们这家公司呢？ 因为公司福利好，品牌名声也很棒。 嗯嗯，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可以为我们公司带来些什么呢？ 无穷的创意吧， 无穷的创意，想那么久。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跟就是同事们之前在跟同学们之间的合作是没有问题吗？你是一个 teamwork 的人吗？ 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大家都说我是系上最好相处的人。 OK， 好，那接下来就是那个待遇部分，你要自己想清楚，我就不在线上问你了。 好， 祝你马到成功， 干巴爹， 谢谢， 拜拜， 拜拜。我们即将变成彼此最讨厌的妥协，没感觉，哦，没感觉，还天天见面，不希望有一天你这么一点，没感觉，哦，没感觉，看到你都累，你不爱我，而我踩着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蓝心湄，踩着你的脸。面对你现在的感情或者是你现在的工作，有时候会有这一种真的是没感觉，真的是看到你都累，还要每天见面，真的是没感觉。0223639955，欢迎你在今天打电话进来跟我543一下。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五四三。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23639955，0223639955。起落车，말좀해봐미치겠네불어져라네입술만이제나와라고배 지금뭐해산책할래통화기록에는너야뭐먹을래더사다줄게괜찮은데너는친구끼리 亲故亲故朋友啊，这首歌分享有那种日剧感，而且是很时尚的恋爱爱情故事的日剧感的音乐，来自 Running Man。 现在你还有在看 Running Man 吗？ 내가좋아하는화자까지기억까지말아까지사실그건싫어해 02-3-6-3-9-9-5-5 亲姑，嗨，你好。 嗨，马克好。 嗨，你是谁？ 我是台中的职业妇女。 台中的职业妇女，你好。 对，今天早上我觉得我有点小疑惑了。 等一下，职业妇女，你的那个收讯非常非常不好，你开车中是吗？ 我把蓝牙关掉。 职业妇女， 因为今天早上我的亲姐姐就打电话给我说需要我帮她做保。 做保？你说借钱那一种啊？ 对，因为她要换房子。 好。 那因为娘家真的很帮忙我，就是偶尔也会金援我一点小钱这样子。但是因为我已经帮她做保过了。然后我如果再帮他做保，我就会觉得说我自己的负债比好像会变得很高很高很高。但是这种亲情压力，你不帮忙又好像又不行。对，我就觉得我真的很难选择。 怎么办呢、啊？借是借多少钱？ 他也是就是要再换房子，所以可能都是那种几百万几百万的。 要几百万这样子？ 对啊。 那换房子？不是把那个旧房子卖掉之后就有钱了吗？ 因为这中间可能还有二胎在借过这样子。 怕，这不就是次级房贷那个时候金融海啸发生的原因吗？ 对啊，是不怕娘家的人跑掉不付，只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负债比好像就会变得好像很高很高很高的样子。但是这种亲情的压力，你真的很难不帮，又不好意思说 no。 但姐姐的经济状况是还得出这些钱的， 是可以啦。 然后那如果你当了做保人以后，既然姐姐还得出这些钱，你又确保姐姐不会不见，那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只是说，如果说我现在有个担心，就是说，如果说我自己以后可能如果说有那种要小额贷款的话，我自己说不定连我自己我都办不过。 哦，因为银行会看你已经帮人家做保，这算是在你的负债上面，会这样子哦。 对。 啊， 所以在上班时间接到这种电话，真的是压力很大。 那姐姐为什么要找你做保？为什么不找她？就是找你们的妈妈或是爸爸之类的？ 哦，因为就是 信用其实那边也不是很好， 可 所以就只有我，而且就是不想让其他亲戚朋友知道啦。 哦， 对啊，然后我自己也有在背房贷， 哈哈哈。 对，所以这种亲戚压力真的很难抉择， 这真难。 对，来抒发一下， 只能用一个音效打发你。 干巴爹， 谢谢马克， 拜拜了，职业妇女， 谢谢，拜拜。 当年风靡了全日本，部分的台湾人，有看这出剧的人都有试图想要学过这支舞吧。看起来好像很可爱，好像很简单，动作复杂的不得了，不好跳啊。0223639955，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游一子，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在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怎么称呼啊？ 我台中人。 也是台中人啊。 对啊。 台中人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要跟刚刚那个职业妇女讲一下。 哦，怎么了？ 千万不要借钱给 他们。他没有借钱，他没有借钱，他只是 做保一样， 他做保， 做保也一样， 也不要，是不是 会跑掉的。 千万不要，家人也会跑掉。你是有深切的切肤之痛。 对对对，我还陷在这个泥沼当中。 你借给谁？ 借给姐姐，也是姐姐。 借给姐姐，然后那时候姐姐要干嘛？ 说要买车子。 哦，姐姐要买车， 公司要用的车子。 所以姐姐也是自己做生意，所以要 对啊 买公司车。 对。 那我有问题，你都已经有公司，为什么不用公司信贷就好了呢？ 就是这样子啊。 对啊， 啊，结果，反正你不会知他如果要隐瞒的话，你不会知道他隐瞒什么 啊。 对，那个职业妇女千万不要，做保也不要，你会害死自己啊。 而且车子其实没多少钱啊，那姐姐那时候借多少？ 他是要借那个，他是要买货车嘛？ 哦， 那时候要买三台，那时候就是借。 你要说十三台吗？ 三台 货车， 对啊，但是就这样子我就这样200多万就不见了 啊， 所以他也跑掉了。要说家人不会跑，家人也是会跑的。 所以姐姐，你一直到现在都联络不到他？ 对啊，就避不见面了。 他还在台湾吗？ 在啊。 还活着吗？ 我希望他是。 所以等于就是你那时候做保，所以这200万讨不到你姐，就是来找你讨就对了。 对啊， 哈， 对啊，人家生活过得很难过， 真的好难过。 对啊，这是我第一次call in，我是听到他那个职业妇女这样子讲，我觉得 一定要来劝阻一下。 对对对对，就是家人也不要相信了。 好 好好好好，对啊，那留一屁股债是留给你，又不是他。他如果不管了，你也是跟着受害啊。 太惨了， 真的真的。 好的，谢谢你，台中人。 好，拜拜， 拜拜。

02-23-63-9955，下午的2:34，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今天呢，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广播女神玛丽一样呢有电视的工作，所以没有办法来到现场陪伴大家接听大家的543跟星期三的告解时间。不过我还是很认真的接电话的。02-23-63-9955，嗨，你好。 嗨，马克，你好。 嗨，你是？ 我是在台中工作的南投人。 台中连三发 也是台中人。 好，台中连三发，你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今天要分享是有一个同事然后寄错货的事情。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公司这最近有两箱货需要出货，然后一箱分别是100 piece， 然后另外一箱是70 piece。 然后曾经就是跟这个负责的那个助理说，100 piece 是寄到 AD，然后70 piece 是寄到 BD。 然后结果跟他交代完之后，他隔一天请假。然后请假完之后，货运行就来收货了。收货完之后的再隔一个礼拜，然后就客人跟我反映说，哎，没有收到货。然后那个追踪码到底在哪里？他怎么查不到这样子？结果后来一追问之下，他把要寄到 AD 的寄成 B 的货这样子，然后反正两边的货都寄错了。那查了一下原因，就是因为100 piece 的他觉得比较大箱，应该是寄往我一开始指定的地点，然后比较小箱的是寄往另外一个地点。但实际上呢，100 piece 的箱子其实比较小，然后70 piece 的反而是比较大箱，所以因为大小箱的关系，他搞错的方向这样。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里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那我有个问题，贵公司对于一样的东西，为什么70的包材会比100的多呢？ 这就是我要说的，因为跟这个客人有一些交情，然后他就是有委托我，然后帮忙他带一些台湾的公司。那当时就是有帮他包装到70 piece 里面，所以会变成导致70 piece 的这一箱好像比较大箱。那因为其实里面有客人委托想要就是接收到的一些东西跟样品这样子。 有私夹带东西啦。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这中间呢就搞出了这样子的乌龙。那因为这个乌龙其实算是其中一个比较小的事情。那之前也有凑出一些就是比如说 invoice 会打错账了，然后可能就是汇款的资料有错误这样子。然后最后导致这一个同时最后公司手表就把它裁员了。 这个真的没办法哎、欸、这个这势必要让他走，不然的话后面会衍生出太多不必要的， 因为搞出了蛮多乌龙的。对，那我想要刚刚讲，就是也是讨论刚刚就是说做保人的这个问题。那其实我有持不同的意见，因为在今年我也是有请家人帮我当一个保人。 我知道，因为换了一个角度以后，就会站在不同的立场想事情了。 是是是是，因为在今年年初呢，因为车子真的就是坏得非常的突然，导致我必须要换新车。然后那时候就在考虑二手车以及新车，那最后发现那个价差并不太大。那所以后来那时候就是直接是要贷款买新车。那因为又加上就是本身其实家里还是有背了一些房贷在身上，还有一些家里的一些债务这样子。那就变成说，银行告诉我说，需要有一个保人来帮我担保，说，这个贷款的部分可以顺利过这样子。然后就打了电话要求了姐姐可不可以帮这个忙。姐姐当然也是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但我觉得这中间就是其实你还是得要，你如果说平常的信用，其实你应该是说你要兼顾得到，就是说你要做得到让人家知道，非常信得过你这个人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前提之下是可以这么做的。就是说，对啊，因为自己姐姐其实也没有非常相信我在这个部分，所以她也很爽快就答应了。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得看状况而定。 好的，在台中工作的南投人，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马克， 拜拜， 谢谢教主，拜拜。To you, because you make me feel special. special, I feel so special. 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 Twice。当然，这个要不要当保人这件事情啊，就像刚刚说的，就是你本身平常那个平日信用值如何，你值不值得让人家信赖？如果你真的觉得我真的很信得过这个人，当他的保人，但同样你就是要承担起那个，其实你的判断。他并不如你如此的信得过的时候，哦，那就糟糕了。所以最后是不是还是回到自己啊？就是你对于你自己识人、认识人这一方面，这个能力有没有自信？好，但是还是要先提醒大家一下，人类的倾向呢，都是认为自己的能力，就是会高估自己的能力。就其实呢，假设客观来说，你的能力在100人平均值可能只有50，你会觉得你是75分。这就是我们人类自己识人不清的部分。02-236-3995，哥哥妹妹有意思，2:41。嗨，你好。 啊，马总好，我是三重金城武。好， 对，三重金城武有一点收讯有点不太清楚。三重金城武，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要对不起我的老婆跟小孩。 你现在就要先告解了、哦？怎么样？ 我怕答案 你的告解是什么？ 蛮臭的。我上礼拜天哦。因为我很喜欢喝甘蔗汁，所以我买了3瓶甘蔗汁 。OK。 后来我放在车子上呢，我也忘记这件事情。 哦， 那它可能就发酵了吧。 哎呦， 三天之后我发现它的时候，它大概就洒三瓶，大概就一瓶半，大概都已经洒在车上了。 啊，发酵会洒出来哦？ 可能就膨胀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因为我都锁死，它还是都洒出来。 哇哦！ 那除了脚踏垫之外，车子下面不是都会有那个地垫吗？ 对。 哦，可能就撒在那个地垫上了。 好， 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就是三天之后发酵，又撒在地垫，再加上没有通风，而且又很热的情况之下，那应该真的蛮臭的。 所以这三天之内你们也都没有用车就对了。 是的，因为我的工作是骑摩托车加工嘛。 那 因为我的小孩才刚出生没多久啊，所以我要跟他说明一定要开车啊。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内，他们就跟我一起沐浴在这个发酵的甘蔗。 那发酵的甘蔗汁，然后撒出来味道是什么样子？ 大概就没有那么臭，但是很酸的喷的味道。 哈，还是闻起来不会是甘蔗那种香甜味哦，是喷的味道。 是喷的味道，因为三天过去了。锵锵锵锵。然后开车的时候都觉得超臭，而且臭到头都很痛。 哦，好可怜哦！ 啊，终于经过了这十天之后，今天用华翔嘛，后登山的，我都在说，我刚好全部讲过了，全部都试过了，什么酒精啊，顺序给人家洗啊，然后什么一大堆有的没有的，然后今天也是用的臭氧，终于味道终于没有那么的臭了。 所以把地垫那些东西全部都换掉，还是会留在，还是有那个味道。 地垫是锁死的、啊，地垫没有办法换掉。 哈。 有问过，要不然换掉的话，大概就要去车厂把那个座椅啊，都拆掉，地垫的，那个下面那个地毯才拿起来。那脚踏垫是能一下就可以拿起来拆起来洗，没关系的。所以我们大概一个礼拜就沐浴在这个甘蔗发酵的味道之下。 现在已经好了， 现在好很多了，有点开心， 恭喜！ 但我会。可能我本来就想换车了，就经过这件事之后，加速我换车的意愿了。 更想换， 希望下一个车主不会怨恨我的。 好的，希望你可以以不错的价格脱手。 啊，我还是要奉劝刚刚要对准那一个。 你说要送一下什么？ 啊，奉劝刚刚要对准那一个。 你也觉得不要做保是不是？ 嗯，我 我是做房地产买卖的，我是做中介嘛。 好， 我们这一行真的看太多了，只要讲到钱， 好， 除非是你爸爸妈妈 了， 那其实很多都是不太好的下场，这样子 啊， 撕破脸的啊，互相伤害的，告来告去的都有。 好， 以上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好的，谢谢你， 拜拜， 拜拜。So I wish good old days you're going where it takes, but you know we'll make it through. I'll follow where it takes. Say yeah, yeah, yeah. Chase the days, chase the days.钱这件事真的是蛮可怕的，就古有名训嘛，亲兄弟会明算账，然后有时候你就觉得他明明就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手足，或者我看着他一起长大，我对于他为人我真的是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了啦，可是我还是有听过我的朋友，然后这件事情也是他跟他姐姐的感情非常非常是非常的好哦，也会一起出国啊，一起出去玩啊，然后每个周末也会见面啊，等等等之类的。可是没有想到在，母亲过世之后，还是有留下一笔钱嘛，就遗产，竟然就翻脸了，哎，竟然就翻脸，这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哎。最近呢，在做自己要频道上面一支 YouTube 影片，然后其实已经录完了，只是一支没有剪。这支其实就有提到钱这件事情是蛮恐怖的。这支影片主要在讲我们的人脑的认知是多么的不可靠，我们的大脑是多么的不可靠。其中讲到金钱的部分，古典的经济学认为呢，钱是一个次级增强物。次级增强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用它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那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嘛，就是我可以用钱去出国旅游啊，假设我想要去玩的话，我可以出国旅游，我可以用钱去买包包，买我想要的包包，我可以用钱去吃美食大餐。所以古典经济学认为钱是一个次级增强物，它可以帮助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因为它是次级的，所以人会想要追求它。但是人其实最想要的是刚刚说到那些包包啊、旅行啊，然后或是那一些东西才是你的欲望。但其实现在的行为经济学已经告诉你，还有行为心理学告诉你 ，no， 钱不是刺激增强物。钱呢，就跟人的美貌、人对于美的追求，或是觉得数量很大那种“数大便是美”这种，它是内建在人类的心智当中。钱它就是一个原级增强物，就我们就是喜欢钱，没有任何的原因，就是爱。下一秒的你，总是被你牵制的我，爱不复活，要让你感动。我跟你爱过、恨过、哭过、笑过、哭过，没想过要放手。有时温柔，有时迷惑，爱是场战斗。我跟你好过、坏过、疯过、傻过、哭过，这样才不。跟你一起爱过、哭过、笑过、闹过、玩过，但明天是一颗变化球，或是突然有一袋钱掉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可能那些情分瞬间荡然无存，都不见了。若你才能安定，聪明的你牵制着我，有你每一分钟都生动。想过要放手，有时温柔，有时迷惑，爱是长。 两点五十分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郭品超。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4点钟，我都跟你一起在飞碟联播网，一起爱过、哭过、痛过、笑过，一起玩闹。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跟你爱过、恨过、哭过、笑过、哭过，没想过要放手。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警告天气！ 啊！孤独不过是来自一点点与众不同，情意真叠加难处，旧爱只有身子冰冻，提醒我这。 过去的指引像嘴边淡去的烟雾，逐渐冷却的自尊心也踏不上你情绪的深度，悲伤擦中依旧拉不下脸，想当初我爱你在大。 2019的跨年，我在网络上和很多人交换了一整年的痛苦。台通走了，同婚公投结果，我将他们的忧虑化为一首歌。我知道我们不会轻易被巨大的多数击败，我们可以的，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 总有天当我脱下纱布，谁都别想，别想再卡住。 这是陈珊妮和吕诗萱献给一整个世代的情诗。 我要成为 不再沉睡，不再害怕，曾经的勇气都是珍贵的，都是珍贵的。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Thanks to those English presentations, competitions in school, they gave me courage and confidence with using English. I am Elsa. Learning English can be fun. Enjoy. 我是 Elsa 妈妈，感谢大脑地图让 Elsa 扎下稳健的英语基础，很开心她能主动参与校内各项英语活动。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哎，你看路口那女生穿着荧光色的耶， 过马路手举这么高，整条马路就像她的伸展台耶， 不像旁边都在低头滑手机，走路抬头挺胸，真像个名模。 她还左看右看，像是在跟粉丝打招呼。 咦，原来那是小美啊。 哎，小美，你干嘛穿这样？ 最新流行啊，为了安全过马路，记得亮出你的存在感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会新北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我是吴清峰。 航行太空，行太空，是你在怂恿我，有一次有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有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时间来到2点54分，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第一个小时，最后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王星辰的新歌，叫做《散散心好吗》。我们呢就听听这首歌，然后等一下呢有整点的报时跟整点的新闻，趁这个时间去茶水间散散心吧。或是你正在开车的话，把车窗摇下来吹吹风散散心吧。然后呢，待会我们下一个小时是我们今天9月25号星期三的周三告解日。

中广董事长赵少康除了驳斥中广绝非国民党附随组织，党产会应该向国民党追征不当得利。中广今天也进一步具状控告前总统李登辉以及前台中院院长刘泰英背信。中广指出，李登辉和刘泰英一手主导今天的地保中广总部土地买卖，而后赵少康只买了中广媒体部分，没有涉及资产。中广现在跟国民党以及华夏公司属于债权债务关系。当产会的指控与追缴，中广决定具状控告李登辉和刘泰英背信。另一方面，国民党今天指出，中广公司早期虽由国民党成立，但是主要业务为接收政府委托处理政令宣传、对肥广播。国民党多次于党产会的听证会上备妥市政，清楚说明转账取得日产，是依当时国家最高决策单位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为战争损失赔偿，一切依法有据。而且当时以日产为战争损失赔偿的对象不限国民党，包括了天津南开大学、青岛市美国学校、民社党以及甚多私人、法人、自然人都有获得赔偿，不是独厚国民党。中广公司1995年10月出售，当时共有三组人马出价，其中包含了余建新、高玉仁。赵少康出价57亿，广播事业10亿，非广播事业47亿，为三组人马中出价最高，没有以非相当对价转让。党产会本就明白，却仍然以行政处分认定中广为国民党附随组织，政治意图昭然若揭。此外，国民党也向党产会说明过，华夏公司出售地保土地给宏盛建设的时候，2亿9000万流向台纵院，当时核准交易的是李登辉，李登辉也曾任台纵院董事长。若按党产会的行政处分，台纵院是不是也该一并处理？为何党产会至今没有开过听证会？适逢总统大选，党产会将中广列为国民党附随组织并且追征价金的最终目的，不就是为了让赵少康顾忌，消灭所有反对蔡政府的声音，确保民进党再度连任？党产会打着正义旗号，一切作为只是民进党政府用来清算对手的工具，一个本应保持行政中立的独立机关，行径却罔顾事实，颠倒是非，如同民进党的浮选机构，国民党深感不耻。国立台北商业大学校长张瑞雄涉嫌滥权自肥，他在马政府时代上任的时候，就向行政院要了一间位处金华地段的三房两厅校长宿舍，挪用近百万元校务经费装潢，同时每年编列10万块钱支付水电还有瓦斯费，不过宿舍却供前妻还有女儿居住。张瑞雄还取消职员500元年节礼券，停止供应学生厕所的卫生纸，自己每年却花费将近500万元出国考察。张瑞雄只发声明提到已经退还宿舍。教育部暨职师今天指出，借用宿舍还有经费使用虽然都是学校全责，但是教育部已经发文北商大，要求3天内把证明以及资料提供给教育部，由教育部进一步了解校长宿舍谁住、装修费用以及校务基金的细部资格，以及张瑞雄的出国状况。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78点，成为2202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27点，跌幅1.32%，2073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27点，295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37点，跌幅1.4%，967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04点，跌幅1.16%，2597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3点。3131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44点，10873点，成交金额1043亿。基隆市消防局今天下午1点45分接到报案，外木山到新北市万里区狮子公园一带有架滑翔翼掉落外海，目前正与新北市消防局以及海巡署基隆海巡队同步陆海搜寻。今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零星短暂雨，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 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世界最大银发舞台秀仙角百老汇，让乐团四分卫与阿公阿嬷闪耀后青春魅力，触动你心中最深的感动。11月2号台北小巨蛋，免费索票请洽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04-2206-0698，或搜寻仙角百老汇。 我用微不足道的等候，直到你累了痛了想回头。 华语乐坛含金量最高男歌手萧煌奇，苦等三年全新恋歌《候鸟》，9月13数位平台开始迁徙。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歌手郑英生。 就算很久都没见面，就算说话很直接，就算常常彼此谎言，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就爱点你 UFO， 3:07。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今天星期三，是我们的周三告解日的时间。第二个小时是周三告解室的时间。欢迎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来告解一下吧。这是一个匿名的单元，所以你不用报上你的名号。你一接起电话，只要说我有罪，你有什么罪呢？可大可小的罪，让你心里过意不去的罪，打电话进来告解吧。0223639955，今天的告解是告解日，第一个面对到要来告解的人 ，Hello， 你好， 嗨，你好， 请告解。 真的很对不起，我朋友的朋友，因为他不准他吃麦当劳，但我中午还买了一份大麦克加炸鸡加鸡块给他，真的很对不起。 有罪的你，再说一次你的罪状。您说你的朋友的朋友怎么样？ 我朋友的女朋友不准他吃麦当劳， 朋友的女朋友禁止他吃麦当劳，所以身为一个朋友，你不应该喂他吃麦当劳。 是的， 但你还是喂了他吃大麦克。 但我为他买了一个大麦克餐，加4块麦克鸡块，加2个炸鸡。 加鸡块我可以理解，再加炸鸡就多了哦，真的多了哦，是小的那种还是大的那一种？ 当然是两副腿排的餐哦。 这个多了哦。等一下，女朋友禁止他吃麦当劳，原因是因为他的体重有过重吗？ 嗯，算有吧。 刚刚这个质疑是什么？你的朋友他现在就斜眼看你要怎么讲，是不是？ 对，然后我躲在他家的厕所，然后他一直开关门，然后他正在外面听，发现我的声音出现在他的麦克风，所以他有点非常的紧张，因为他女友应该会听的。 好的，你有罪。 是的，我有罪。谢谢， 拜拜， 请原谅我。 听到的歌曲叫做 Playground， 不瞒你说我今天中午也吃麦当劳，没有办法啦，最近这个行销活动太打动我了，等于吃午餐就一餐免费的，用点点卡消费的话， 他说的字字片语就像是在演戏，世界就在我中心，他不偏不倚，全由我发号施令， baby 别怀疑， 02-3-6-3-9-9-5-5 周三告解室，今天告解室开张了，你有什么罪呢？你好， 文榜客，嗨哥菜， 嗨哥菜，你有罪吗？ 有有，昨天借着你的节目做了这件错事。 哦，什么错事？ 昨天我那个报那个天空之城的节目啊，其实是错误的，应该是明天晚上8点， 而且不是天空之城啊。哦，你说 Sky Castle 哦？ 对对对对啊， 是明天晚上哦， 明天晚上8点，卫视中文台。对， 再见。 好。 害我想要听一下 Sky Castle 了。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玉芬，这首歌叫做《相信你》，Trust yourself, be yourself。但是如果身边的大家都在说谎，该怎么 trust？ 该怎么 believe？ 所有人都在 lie， 都在说谎 ，We all lie。这是真的吗？02-2-3-6-3-9-9-5-5，周三告解室，你做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谎？做了什么错？有罪吗你？ 把你的罪 shout it out 0223639955。 嗨，你好。 嗨， 你有罪吗？ 我有罪， 请述说你的罪状。 我昨天约了我一个不敢看恐怖片的朋友去看《返校》， 明知他不敢看还约他去看。 我骗他说那个是青春校园喜剧。 他们有喜剧笑不出来吧？ 没有，因为他也没有看过预告片，他也没有去网络上看评价，然后他一听到返校，哦，应该是，所以他就跟我去看了。 然后呢？ 然后他就在戏院里骂我脏话。 现在你们彼此之间还有联络吗？ 哦，还有联络。 好的，来，为什么要约他去看返校呢？ 因为我想，因为很多人都说好看，然后我就想说去看一下这样。 你 然后不知道约谁，就只好约他。 哎，是不知道约谁，只好约他哦。所以你对他没有任何的非分之想就对了。 没有没有没有。 好的 OK， 谢谢你， 谢谢， 拜拜 拜。 People cheat each other, right? 人们互相欺骗，对吗？0223639955，来到了周三告解日的时间。周三告解是开放的时间，有深埋在你内心的过错，想要趁这个机会告解一下的吗？欢迎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23639955。卡电威0223639955，你的告解，你的反省。 是非，我靠！一剑血刃笑。 三点二十一分，哥哥妹妹有意思。 I've done cry, I'm not stoked, no, so the love song. Tell me what you want. No, I get now, two shit down. Love me not, I'm with the girl, so tell me, boy. Yeah, yeah, 나는 위험해. 너무 지독해. 나 자신보다 나 그런 진실이 중요해. I got to get away, can't hesitate anymore. Everything turns gray. 난 내 화살, 도려내도 막 고기 번져가기 전에 got to get away. 그럼 이나 깨지 못해, 또 가지 말해. 待てね。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只做朋友真的比较简单。 你习惯左手写字，空出了右手没事，我把它小心放进心事。我喜欢你在左边，靠近心房的感觉，把你的侧脸刻进心田。习惯伴随习惯，依赖养成依赖，一切却不能说穿。等待蔓延等待，遗憾嫉妒遗憾，朋友很简单。 这是田雅霍的新歌《朋友很简单》。 我们就像是热恋中的朋友，不说破，哪来的分手？我们只能。 田雅霍最新专辑《Unhero》青春推荐，《朋友很简单》。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爸爸再见。 做老爸，有囡仔爱栽培。 是，我走。 啊，若做师，有工班爱交陪。一个人肩胛头爱打足多。双向大稳发，最强 CP 值，品力到底。再会，港班这四个优质新人才，旧换新，国减五万哦。金卡空白空空八八九九五八，空白空空八八九九五八。大文发福利库，行李稳发啦！

02-3639955飞碟联播网周三告解室。Hello， 你好，你有罪吗？ 嗨，马哥你好，我有罪， 请说你的罪。 我有人找我拍全裸写真集，可是我还没告诉我的另外一半。 哇，有人找你拍全裸写真哦，你还没告诉你的另外一半的意思是，其实你有点想拍，是不是？ 嗯，是啊，可是又不知道到底该不该这么做。 你说你不知道该不该拍？ 对啊， 内心想拍，不知道该不该拍，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样跟另外一半讲。 对。 另外一半是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 嗯，那如果另外一半也一起拍的话，会比较愿意吗？ 可是对方好像没有这个意思。 那如果你答应去拍的话，另外一半你觉得他会生气吗？ 嗯，可能会吧。 可能会哦。 嗯， 他没有那种好东西想要跟好朋友分享，然后反正大家看得到吃不到的那种感觉吗？ 这我是不知道了。 嗯，那你想拍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一个纪念吧。对啊， 就是留下现在的你。 嗯，对啊。 那个全裸是连包括生殖器官都会看到的吗？ 也是。 是哦。 对。 哇哦。目前谈到细节有多细节？ 还在询问双方意见呢，就是他还在等我，是的 答复。 对啊，是啊。 那如果你答应要拍的话，会在哪里看到？ 网络上，因为它是电子书。 哦， 对， 哇，这个罪还未犯下，这只是在你 还未犯下， 对，内心百转千回，你也没有要隐瞒的意思，你现在只是在考虑要不要拍。那其实你只要回家去跟你的另外一半讲说我想拍这件事就没了。 嗯，应该是吧。如果他拒绝的话，那应该就是不拍了吧。 对啊，那就一翻两瞪眼，你的罪也没有犯下。 还没翻下， 撤回。 好， 谢谢你。 好，谢谢马哥， 拜 拜。 0223639955，周三告解释的时间，你有罪吗？ 我有罪， 请说你的罪。 我明知道我的好兄弟上个月要结婚，我还大吃特吃的，没有保养我的身材，害他又要再帮我弄一件大一号的衬衫。 哈，所以你是要当伴郎就对了。 对。 好，然后这个衬衫已经定做好了。 对。 可是你大吃特吃。 所以就是在两三个月前我们去试的时候，已经这个 OK， 然后在婚礼前几个礼拜去试的时候，已经领口的那个 扣不起来，不是爆开，是扣不起来。 我的天哪、简直是增加新人的烦恼跟困扰。 没有，我就跟他说，没有，你再做一件我自己处理就好了，没关系啊。 但那就是等于是你要让师傅赶工嘛，对不对？ 对啊， 赶快赶出来。所以这个婚礼已经举行了吗？ 举行了。 对，一切顺利。 在九月初的时候， 一切顺利。 一切顺利，就是我拍起来很胖。 那就好，那就好。 对，新人就传到给我看，我说：“左边那个胖子是谁？”我说：“就是你啊。” 你知道，就是年纪到了以后，真的不能像以前那样子大快朵颐，很可怕。就是发福的速度跟年轻是完全不能比的。 这倒是真的、 而且缩不回来，好恐怖哦。 真的，我想说，我应该运动个几个礼拜就会回来，结果 完全没用， 没有。 对， 对， 好的， 罪 罪人，再见。 好，谢谢，拜拜。 上个周末呢，其实去主持了一场婚礼，然后我是去年九月初的时候结婚的嘛，那个时候定做西装，所以定做西装就是在主持场合的时候就是可以用到。不过时隔了一年，再穿上那个西装，真的是有感觉到一些紧实的感觉啊，好可怕、啊。 十个dollar，也就要戴在身上。每天约个三个，Oh yeah，别再畏畏缩缩。我知道你很享受，房间偷偷练了舞步跳来，看着别的那边害羞了。That's right， 把你知道所有的move都秀出来。All right， 随着地平的流动。 想把这个舞池给展开。不做现场在场有 feel 的人都不用进来。主要是 I keep it low like I feel so good, so good right now. 想靠在飞天摩天和这激情 high no.一起早起来上班上班 We are here We are here We are here Ooh yeah We are here We are here We are here Ooh yeah 我举起高脚杯 Let's celebrate with my boys 跟着音乐一起对着嘴 Solo 着美小副醉提到名气还是拼命吹 I'm likeNow die, now die 让我们抛开 Now die, now die Oh yeah 一起 party 所有烦恼淘汰这个弯道超 high, 超 high It's good and like Hey, that's right 把你知道所有的舞都秀出来秀出来随着地平的流动把这个舞池给展开现场在场有 feel 的人都不用进来主要是 I keep it going like 星期三下午的3:44，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OZ We Out Here， 工商服务一下，待会回来我们就要 We Out Here。 待てね。 劲歌歌曲。 当不看透我的视觉，还能让我敞开心房，紧紧拥抱着。我不在乎，你别在乎，反正死不掉，那就尽管试试爱，能够爱得多疯狂。尽管爱上这次我的心绝不做抵抗。尽管爱痛，连连我的胆量。尽管爱错，反正人这一生那么漫长。哦，正好拿来原谅。 极度的爱，极度的恨，对于爱，他们从没有灰色地带。蔡明佑，天真的些。既然爱了，就爱得疯狂。如果错了，那又如何？听蔡明佑卸下理智，毫无防备的炙热独白。蔡明佑，天真的些。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Go Unique Suzuki Swift 连续两年获得车讯风云奖最佳进口小型车，现在入主就送专属门槛试版及扰流后尾翼。另可选配原装进口多功能触控式萤幕 Suzuki。 月后星系佐渡岛，在线魅力金银山，乘坐小木盆舟，化身神隐少女遨游海际，走访西三川黄金公园，体验淘沙金乐趣，搭乘高速喷射飞翼船，奔向星系佐渡岛。上网搜寻民生旅游。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我跟黄飞合唱的新歌《海之梅》啊，就好听哦，请大家爱支持哦，感恩。 好物市集水果爆，台湾黄肉奇异果开放预购中，无农药在地奇异果九分熟采收，完熟后果香四溢，糖酸比完美，风味绝佳。今年产量稀少，要买要快，九月底采收出货。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大家好，我是蔡明佑。 让我拥抱你，纯白的梦境，无所谓方向。窗外雨继续，人生我站不住。 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习习习普语。在习习相关中呢，我最喜欢的也是感觉最有意义的一首歌曲就是《人类》。一说到人类呢，大家就会联想到是不是类别的类，但其实我们这个用字是疲累的累。为什么要用疲累的累呢？因为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会有来自生活的不同压力。学生呢会有来自课业的压力，那上班族呢会来自各种不同生活的压力。我觉得这首歌对大家来说应该是比较有共鸣的一首歌曲。就像歌词里说的，生命没有十全十美，你和我不过都只是无奈的人类，推荐给大家。 就要学如何道别，我们埋怨这世界，却无力做些改变。人生已经很艰难，还有这么多考验。庸庸碌碌一天一天，吞吞吐吐多少虚伪，是埋在心里的黑暗面。只有一个人才能够赤裸向前，吵吵闹闹这个世界，是是非非难辨真伪，疲惫了厌倦了才了解，你和我不过都只是无奈的人类。学会感谢，就要学如何道别。我们埋怨这世界，却无力做些改变。人生已经很艰难，还有这么多考验。庸庸碌碌一天一天，吞吞吐吐多少虚伪，是埋在心里的黑暗面。只有一个人才能够赤裸向前，吵吵闹闹这个世界，是是非非难辨真伪，疲惫了厌倦了才了解，你和我不过都只是无奈的人类。吞吞吐吐多少虚伪，深埋在心里的黑暗面。只有一个人才能够赤裸向前，吵吵闹闹这个世界，是是非非难辨真伪，疲惫的厌倦的才了解，你和我不过都只是无奈的人类。